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。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镖局这个行当打从明朝开始就慢慢有了雏形，直到清朝应该算是他们的鼎盛时期了。咱们昨天也说了，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，镖局经营的项目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广。那今天咱们就接着聊，这镖局里到底承接的都是一些什么业务。拿人钱财，替人免灾，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，不是江洋大盗，也不是朝廷命官，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。身怀绝技的镖师，走南闯北的镖车，寒光闪闪的兵器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。要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呢，镖局承接的业务大概可以分为4种：走镖、护院、坐店和保护库丁。接下来呢，咱们一样一样说。首先呢，咱说这走镖，那得说是镖局的主要业务了。不仅是风险大，而且对镖师的要求也高，没点真功夫，还真别想吃这碗饭。您要是不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身怀绝技，就出去走镖去，那等于白白送死啊。所以镖师走镖那可是实打实的活，有了真功夫还不够，走镖还要有镖路。按照现在的说法啊，叫承揽业务的范围。通常来讲啊，北京的镖局一般不揽闽粤藏川这些地区的业务，一个是因为这里头民族杂居，语言不通，其次呢，就是因为这里山高林密，地势险要，盲目的在这里边走镖，稍不留神就会落个人财两空，所以不管这里的镖有多肥，镖局也不接。以北京的镖局为例，他们的镖路是南北两条腿，东西一条线。所谓的两条腿，指的就是南路和北路均有两条线路。南路的一条线路是打任丘、徐州、南京到上海，另外一条线路是沿着现在的京广铁路，从保定、郑州、信阳到湖北武汉。北路的一条线是出了居庸关，过八达岭到张家口，另一条线就是从湖北口到热河。所谓的东西一条线，就是说东西方向只有一条线路，东路是沿现在的京哈铁路从北京到哈尔滨，西路是出了娘子关一直到西安。早先的京杭大运河那可是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，京城里的几十万官员骑兵眷属的吃喝穿戴和民用物资，那都靠这条水路运送过来。负责漕运的总督那也是一肥差呀，一般都是二品顶戴，和其他省的封疆大吏呀是同等级别的待遇。南北往来的物资调配，大小金官的卸任赴任，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员都喜欢走水路，既平稳方便又舒适安全，所以水路镖在那会儿啊可是北京镖局的最大生意。水路上的走镖可跟陆地上走镖大不一样，镖师必须得是一个全面性人才。 您比如镖师，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，还必须会驾船。万一这船家有什么企图，镖师上了贼船了，他得提前看得明白呀。再有了，镖师一旦和水贼交上手了，交战地点不外乎就是船舱里边或者船板上边，要不是两船之间，场地狭小，长兵器绝对耍不开。所以镖师必须会用短兵器，尤其是在船舱里边交上手了，更是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往往斗不了几个回合，生死就已经确定了。如果要是在船舱顶部或两船之间交了手了，镖师的轻功和这梅花桩的功夫绝对得扎实，一旦脚底下没站稳，扑通一下子掉水里了，可就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了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水陆镖还是陆地镖，遇到劫匪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陆地走镖的镖师又会有着怎样不同的功夫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说到镖路上遇到劫匪，其实啊，战与不战完全都取决于劫匪给不给镖师面子。一旦动起手来，镖师的任务不是杀人，而是保住镖物的安全。作为陆地走镖的镖师，真要是碰上了麻烦，一边用长矛单刀与劫匪搏斗，一边还得赶紧催促车把式策马狂奔。这个时候的镖车上下颠簸，镖师必须有超人的战功。不管镖车怎么晃悠，这镖师脚底下得跟抹了502似的稳如泰山。只要能摆脱劫匪的纠缠，不杀人不伤人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不过摆脱劫匪这还不算完，尤其是遇到草原劫匪了，镖师还要注意给这帮人留足了面子。这些人最忌讳的事儿就是劫镖不成空手而归。要是看见镖师的功夫确实厉害，他们什么都没捞着，可真跟您玩命。所以有些跑北道的镖师为了不和他们结下更深的梁子，常常事先呢就和雇主商量好了，把一些生了病的骆驼或者不值钱的东西给扔下，别让人家白忙活了。说完了走镖，紧接下来就是镖局的第二项业务护院了。老北京城里头有三多，王公勋戚多，达官显贵多，富商大贾多。商界政界向来都是明争暗斗最多的地方，冤家对头找上门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明斗不成就来暗算。所以对于这些达官贵人们呢，请镖师护院就逐渐成了风尚了。通常来讲，请镖局来护院的大概有三类人。首先一个就是王公府邸，这些人呢不是王子王孙就是皇亲国戚。其实像这样的府邸啊，早就已经是戒备森严了，请来镖师护院或者充当自己的私人保镖，完全就是一个虚荣心而已。每次大爷们出去寻花问柳去了，身后跟着几个彪形大汉，一身黑打扮，万一要是有那走得近点的，一个虎扑就扑在前边，甭管有事没事都得假装紧张的四处瞅着。这样形同虚设的工作呀，哪个武林高手愿意去呀？所以一般都是镖局派来的二级镖师担当。第二种人呢，就是朝廷重臣。这些人呢，不是军机大臣，就是封疆大吏，位极人臣，权倾朝野呀。这些人请镖师主要是怕人夜间行刺，打算要他们的命，可不是为了贪图钱财，估计十有八九啊都是朝中的政敌。所以为这些人护院的镖师一般都是武艺高强，机灵警觉，效力忠心，否则难以担当此任。最后一种得说是富商大贾了。俗话说树大招风，财大招祸呀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这些有钱的老爷就会请来镖师为自己坐镇私宅。他们当时的职业和现在的私人保镖没什么区别，可是无论在哪儿做保镖， 都有一定的规矩。拿人钱财，替人免灾，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，不是江洋大盗，也不是朝廷命官，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。身怀绝技的镖师，走南闯北的镖车，寒光闪闪的兵器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。在这些大宅院里边，镖师们最忌讳的就是白天进二门。这所谓的二门呢，就是大宅院里边的第二道门。通常这里边住的都是大小姐，要不就是太太。想想也是，姑娘们这年纪，镖师们这岁数，舌头根子底压死人，有会说的不会听的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人家镖师得顾全脸面呢。所以镖师们呢，一般都是等天黑了，等姑娘都睡着了才进去呢。您别瞎想，进去巡逻去啊！而且这巡逻呢还得小心着，您不能溜边，省得让人家说您偷看。院子当中间您走着没发现什么情况，您赶紧出来，您说容易吗？常言道，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哪。所以啊，一般天气不好或者节假日的时候，都是那些飞贼们喜欢作案的日子口。到了这些时候，甭管天气有多不好，还是院子里的人喝得有多高兴，镖师们那可都是俩眼瞪得溜圆，脑袋极为清醒。万一碰上有那不长眼非得找麻烦的，镖师就得立马大呼一声捉贼，然后蹭蹭两下上房了，一路追上去。就看房顶上刀光剑影，您不定睛瞅准了都看不清楚俩人用的什么招数。就看飞贼上房，镖师上房，飞贼入地，镖师入地，只要这飞贼不出这个院子，俩人呢就像影子似的一直粘在一块儿，直到飞贼觉得自己不是对手了，腾身一跃想逃跑。就看镖师这个时候一个蜻蜓点水，踩着房檐就下来了，拜拜了您呢。我这么说呀，您可别觉得这是笑话啊，人家镖师有镖师的规矩，刚才在房上和飞贼打那两下啊，无非也就是给人家看的。这飞贼要是打算跑，镖师不会拼了命的追。首先一个，擒活口，那是镖师的大忌，为了看家护院，杀人不值当的。再有就是要追出去了，人家来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您想保护末头回来都来不及。飞贼一般呢，也都懂得道上的规矩，逃跑的时候啊，故意留下点遗物，让镖师回去报功当个凭证，往往喊一声接着，这镖师一看人家想走了，赶忙回一声招打，再打出几个飞黄石，打的房上一阵乱响，这场夜战就算结束了。如果走镖是你死我活，那护院就得是小心谨慎的工作了。同样都是充满着危险的工作，对于坐垫和保护库丁又有着什么工作要求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其实说到坐垫呢，它的工作性质和护院区别不大，只不过呢，一个是私人住宅，一个是商贸店铺。镖师们坐垫的目的就是维护店里的秩序，万一要是有人没事找事儿，镖师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弄走。不过说到规矩啊，这坐垫的镖师也有，首先就是得干净利落，您不能没完没了的在店里打，不能影响正常营业。再有打人的时候啊，不能有外伤，不能出手太狠，给点颜色就得了。一是省了给自己找麻烦，二是真打伤了，店主还得养活着，得不偿失。动手之前，镖师们一般都会自报家门，得让别人知道您是哪个镖局的， 您的门号越响，对那些捣乱的混混威慑力越大，而且这些人呢也不会自找苦吃，一看镖师们动手之前先说话，意思就是给你个台阶儿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一般情况下都会嘴里嘟囔着改日再来走了。您别瞧这种生意容易做，正规的镖局可不是哪家做店的生意他都接，像赌场妓院这种地方，您就是掏出再多的钱来人家都不搭理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呀，好鞋不踩臭狗屎，好汉不沾骚臭气。镖局四大主要业务咱们说完三项了，这最后一项就是保护库丁了，这应该是镖局里头最特殊的一项业务了。雍正初年，一些地方官为了上缴税银方便，就下令让那些散碎银子重新回炉，铸成银元宝，再上交国库。这所谓的库丁就是铸银的铸工。一个身份如此低下的杂役，怎么能出得起钱请镖师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呢？即便是有钱，库丁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，犯得上让镖师护驾吗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咱们老说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地方官员人家贪污的是成了形的银元宝，那些库丁见天见的和这些散碎银子打交道时间长了，也难免会有些歪想法，自己一个月才能拿多少钱呢？整天白花花的银子打手里头流过去，犯个经济错误也在所难免。针对这些监守自盗的现象，管事儿的官员可是费尽了脑子想办法。库丁早晨起来上班的时候，必须得换上特制的工作服才能进去。这所谓的特制工作服啊，全身上下一个兜都没有，针脚缝的那叫细呀，别说银子了，就连头发都塞不进去。等到下午下班的时候，这些库丁还必须得脱光了啊，赤身裸体的，在执法队的监督之下，喊着口号，拍着巴掌，一路往前蹦着走，就是想看看你啊，这屁股里头、嘴里头、耳朵里头夹没夹带银子，如果有马上就地正法。可即便就是这样，还有那些道行深的库丁能从里边带出银子来，一年下来少则几百两，多则上千两啊。知道这些库丁有这种来钱的法子，周围的一些流氓可就惦记上了，不是敲诈勒索就是绑票啊，眼看着自己豁着命拿到的钱就被这些流氓给抢跑了，这些库丁只能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，总不能报官贼喊捉贼吧。出于无奈，这些库丁们才想到了聘请个镖师来保护自己。像这样的任务，镖局每天都像发班车似的，早晚两趟接送他们上下班。那些护院的镖师白天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任务，正好利用这样的时间给自己找个兼职。路上要是碰到流氓了，镖师们讲究的是打掉头上的帽子不伤到头发，打掉嘴里的烟卷不碰到鼻子。当然除了上下班以外，这些库丁们也会有自己的娱乐时间，什么出去听个戏了、洗个澡了，没有了镖师们的保护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小心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只要这些库丁稍微有些疏忽，就给那些时刻准备下手的人制造了机会。真要是赶上哪个倒霉的库丁被绑架了，镖局还得受理这些侦破任务。根据多年的江湖经验，镖师们很清楚，这些绑票的犯罪分子啊，要的无非就是你的钱，真要是让他们杀人呢，未必有那胆儿。所以像什么破庙啊、废弃的房子或者人烟稀少的地方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藏匿库丁的首选地点。只要稍微发动一下手底下的兄弟，把这些库丁安然无恙的找回来，不是一件什么很难的事儿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有关镖局的事情可不仅仅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点点，其实对于这个神秘行业还有很多内部机密，比如他们特有的行规，